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名誉主席阿塔纳斯·伊万诺夫22号发表了谈话。他在谈话中指出，金日成同志是朝鲜人民永恒的领袖，他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奋斗终生，奉献了一切。他建树了永不磨灭的业绩，因而永远活在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的心中。